其中十二宗是境外输入比例，累计比例达268,879宗。今日有6,602人空号，累计空号251,029人。在今日新增的6,144宗比例当中，96宗或者是1.6%是第三至第五阶段，6,048宗或者是98.4%是第一至第二阶段。首相 Dr. Sri Ismail Sabri 个指出，政府应该更加多采纳纯正实践 EVP 的方式，以后我国在国际管理发展研究所 IMD 世界竞争力年鉴的政府效能指数评比中，实现全球高龄第一好经济体之一的目标。马来西亚的商业法规指标在过去10年出现下降的趋势，排名对2010年的第19，落到今年的第47名。为此，首相表示，纯正实践将融入规划、评估和监督机制内，以确保实现全面的结构改革，和生产力和经济得到永续成长。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将继续通过国际法院解决和白礁岛、中岩礁和南礁岛相关的海峡领土课题。我国外交部长拉杜塞夫林·阿杜拉和新加坡外长维文在礼拜二举行了马新联合技术委员会视频会议，讨论了有关这三个岛礁的主管问题，过后也发布了联合声明。声明强调，马新两国将继续协商，致力解决两国的海峡边界课题。妇女家庭以及社会发展部早前在吉隆坡推行千金石作为家暴受害者转介中心的计划，将扩展到吉兰丹、丁加楼、吉达、布列奇和沙拉瓦。妇女家庭以及社会发展部长达杜斯瑞纳哈伦表示，这项先驱项目早前已经在敦伊斯马尔花园奥古弗兰前进时和吉隆坡前进时推行。他说，由于前进时归州政府管辖，妇女部已经跟几名州务大臣讨论，截至目前也得到很好的回应。马来西亚通信以及多媒体委员会提醒 3G 手机啊，也是设备用户，在我国 3G 网络服务在今年12月31日全面结束之前，赶紧切换至 4G 网络，以便用户在数码化浪潮中受影响，甲别落在后边。该委员会发文告指出，拥有只会当支持 3G 网络 SIM 卡的用户，应该随联络邻近的服务提供商，以升级至 4G SIM 卡，以避免面对任何的不便。财政部长当局的独帅 Zafar Abdul Aziz 表示，国家数码公司为提供 5G 服务的电信公司，征收每千条20GB。加过20仙的收费，这个收费相比之下，比目前电信公司提供 4G 服务每千条20GB征收45仙到55仙之间的收费来得更加低。在调低国会下议员讲，马来西亚通信以及多媒体委员会将确保所定的价钱公道，注重在提档成本，临时盈利。国内贸易以及消费人事务部部长 Dr. Sri Alexander Nantalingi 表示，民众当今会当以每一盒底价4.90的价钱购买关闭自行检测器这盒。伊讲，民众会当以这个价钱在99 Speedmart 连锁超市买到自行检测器这盒。以上的福建卫新闻是由夏武行编辑，感谢你的收听。